平壤的黎明大街建设工程大有进展，到20号为止，建设者们完成了数十栋3000多套住房的骨架工程。军人建设者负责进行多层、高层、超高层楼房建设工程，他们每隔14个小时就完成每一层的骨架工程，结果仅在动工78天的时间里就完成了3000多套住房的骨架工程。